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早上九点半，而家由李晓欣报道新闻。土瓜湾清晨发生交通意外，三个人受伤。九龙城道同木厂街交界，清晨大约六点钟发生交通意外，一架冇载客嘅小巴同一架中型货车相撞，小巴翻侧，合共有三个人受伤，包括两名司机同埋一个货车嘅乘客，年龄介乎34至59岁，全部送院救治。警方继续打击的士滥收车资，拘捕咗一名62岁嘅司机。凌晨大约两点钟，两个警员乔装乘客在中区荷里活道上了一架的士，前往湾仔轩尼斯道的一间酒店。司机收取了50元的车资，较合理车资大约30元高了20元。警员途中表露身份并且拘捕司机。他涉嫌滥收车资和未有拨动的士计程表指示器被捕。看其他消息。台湾高雄清晨接近五点钟，分别发生5.2级和3.6级的地震。台湾气象局资料显示，震央位于高雄鹿龟区，震源的深度是16.5公里。台湾在民进党正式执政之后，首次参与大型的国际活动。新任卫生福利部长林昼贤抵达瑞士的日内瓦，准备出席星期一揭幕的世界卫生大会。他说会秉持专业、务实和有贡献的原则参与，希望不受到政治的影响，又表示会顺其自然，不会刻意安排和中国大陆代表团交流，但如果碰到面就一定会打招呼。世卫组织表明，中华台北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世卫大会，是基于联合国和世卫大会决议的一中原则，这个基础并没有改变。大台北当局就声言，台方派人员参与会议和一中原则并无关联。林秀贤指出，台湾参与世卫大会是维护民众健康的权益，亦都是国际责任。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天气报告。 转下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的气温大约是29度，吹轻微至和半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4%。 天气报告是由无惧任何天气转变，时刻关心你的乐信药业提供。 亦都好似有啖痰咳唔出咁， 食乐信化痰素啦，每日一次，帮你即刻消除顽固浓痰，喉咙冇嘢卡住，食咗仲唔会眼瞓添。 EBC TV 登录乐视191及193频道，时政娱乐、金股财经、视像音色高清播送。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MeToo 现正联播。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师傅啊，越听越开心啊！头先咧，我发掘咗你头先讲过嘅内容咧，例如就系话，原来小朋友咧，你越迟识讲嘢咧，原来系一种福气嚟嘅，证明佢以后咧会叹世界嘅。 成世唔使做， 哇咁好啊！ 咪仲有一样嘢，点佢点样唔使做呢，就系逢亲男性啊，男性有胸嘅就唔使做嘅。 有胸 吓， 胸肌啊！ 有胸部， 你讲系胸肌定系乳，即 系胸肌？ 我明白，有啲男士个乳房比较发达， 冇错， 系啦，系 啦，冇 错，就唔使做嘅， 唔使做嘅。你睇个细佬哥，你而家男仔嚟嘅，点解佢个胸部好似 系咯咁丰满嘅？ 有少丰满咧， 系咯。 好啦，如果大个一路落去都系丰满咧，都系有啲肉咧，咁都系唔使点做。 哇，安乐晒哦！ 咁我近呢段时间咧， 有胸啦嘛， 系咪啊？我见到有 做咗新光之后又冇翻。 因为我咧突然间谂起我妹个仔仔啊， 系点咧？ 其实咧佢就响三岁之前咧系完全唔识讲嘢嘅， 系 咁佢嘅妈咪啦，佢嘅爹哋咧好紧张啦， 焦急啦， 系医生都睇，系医生都问啦，即系 check 过好多智商嘅嘢咧，都系冇问题嘅。 放正我批 心理情况都系冇问题， 唔使嘥咁多钱。 系啦，咁就突然之间咧三岁零之后咧就哔哩吧啦哔哩吧啦，一发不可收拾，讲到我妹觉得佢烦。咁而家开始读书啦，咁啊相当之聪明啦，咁同埋加上头先所讲嘅，佢个胸部都非常之发达嘅，一个小肥仔嚟噶，所以我觉得佢而家应该 系 啊， 咁、啊啊啊、其实你做娱乐圈有冇一啲嘅同事或者一啲嘅娱乐圈嘅艺人咧，系非常之冇记性啊，同埋把口即系讲嘢唔掂咧， 有噶，我哋有时即系对稿嘅时候咧，佢背晒咗之后咧，佢唔可以你改佢噶。 啊！ 即系佢总之背晒就照读嘅啫。 哦，改一粒字都唔得。 喂，可唔可以改少少？佢唔记得噶。 哦， 同埋咧，佢记到啲好，有啲直情记唔到噶。 系 逐句逐句拍噶。 系 佢完全记唔到噶。即系譬如，诶、哎，点啊？诶、哎，今日早晨啊，食咗咩啊？阵间去边啊？可能三句嘅啫。佢记唔到噶， 逐句咁你好难交流咯。 你好嘛？ 不过事实系以前我喺电影圈嘅时间咧，都同一个名嘅演员咧合作过。咁我哋就当时拍嗰啲叫做电视广告杂志啊。 系 咁就通常系讲两句说话嘅啫。都。卒之就噏咗成三十几 tick， 系都系唔记得嘅。 噏唔到噶啦， 一开机一 camera 就擘大口就唔记得，就唔记得。咁原来收尾先知道，原来全行都话佢系咁嘅，佢系完全唔记得。 即系唔系发台湾， 咁当时 咧， 嗱当时咧有一个奇妙嘅事情，就是、今日我同大家讲。当时我系推荐咗去食今日嘅呢样嘢，咁佢事后讲翻俾我听，佢都试过咧，真系好咗嘅。咁呢样嘢就唔系一样好补，即系唔系好难嘅嘢。咁而家我要为大家揭中大家嘅心急啦。咁其实咧就如果个细佬哥咧本身咧就系好多岁都讲唔到嘢，或者咧系冇记性嘅咧，通常咧我哋会菜市场嗰度咧就会买乳鸽。 乳鸽、 哦、买乳鸽咧，然后咧我哋就唔系成只乳鸽食，净系咧就攞咗个乳鸽头，攞咗个乳鸽头之后咧、哦，然后就将佢咧就剁碎，剁碎咁唔得，因为佢啲骨硬噶嘛。我哋通常就用揸汁机嘅，即系将个头咧就揸碎晒之后咧，然后咧就爱嚟蒸蛋啊，蒸滑蛋咧、 哦、 就将佢沟落去下边，咁、哦、啊造成俾个小朋友食嘅时间咧，佢直成只不过系好似食啲滑水蛋，就有少少渣咁嘅嘢啫。咁啊甚至一定唔话得俾佢听系乳鸽头，因为一话俾佢听嘅时间咧，佢会认住嘅。咁而一个乳鸽头嘅，你拣嘅时间你要小心啲，一定要拣埋咧，佢嗰个嘴里边有条脷，因为好多时嗰个脷可能会断咗或者会搣走嘅。咁一定有条脷，因为点解咧？原来咧就乳鸽就系佢记忆好好噶嘛，顺甲嚟噶嘛，佢飞完去嗰度之后，第时顺翻就顺翻嚟噶嘛。咁咧就所以咧就我哋中国嘅传统文化，亦系我哋嘅娱乐先啊。你话科学点样分析，我唔讲，就会。食翻乳鸽即系以形补形，食翻乳鸽嘅头嚟到去增旺嗰个人嘅聪明嘅、第二样嘢咧就系你留意一下啦，所有嘅聪明嘅人咧，一定佢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食鱼头嘅鱼头，你中唔食鱼头啊？话知你咁聪明， 我到而家都好中意食嘅。 而家 好中意食噶，姜葱鱼头煲啊， 即系鱼头鱼尾你包晒， 梅子蒸鱼头嗰啲，我总之鱼头我就食噶。 但你唔好食龙趸嗰啲鱼头，即系嗰啲炖鱼唔得噶。 我炖鱼唔得。 食鱼嘅秘诀咧就 系 最好食一只手咁长嘅鱼， 系啊，好细条嘅啫噃， 咪十两度啦，咪加一斤。 因 为 个鱼佢喐动得越劲咧，就代表佢嘅精力劲，又代表佢肉滑。咁如果你食头咧，亦系要食一啲咁嘅鱼头， 要精灵啲嘅。 咁所以咧就其实即系呢一样嘢都几 好有技巧啊。 但系你个谂起。就觉得系好有道理， 系咯， 但系唔提你永远点会谂， 醒唔起咯。 你个仔考试之前，原来要食个乳鸽头啫， 系咯， 你明先？咁如果佢惊嘅，就用头先个方法， 系唔好话俾佢知。 如果你唔惊咧，直成就俾个乳鸽，佢揸住乳鸽嚼完之后，连埋个头都食埋，连埋个脑嘅位置都食埋，系咪啊？最紧要就系嗰个乳鸽嗰条脷都食埋咧，佢个语言天分就会好啦。咁呢个咧，我哋叫玄学嘅学问吓，咁大家亦不妨留意下我哋中国呢啲玄学嘅学问咧。咁准唔准确啦？咁当然，头先我哋讲到就系入市场嘅时间，嗰、那个历史时刻咧，就系、是、一定你要补啲五行俾佢。 系 咁举例，你个仔，而家我哋咧就要将咧就分四个学问咧，就俾个卧命啦。咁如果你哋讲一次就攞笔啦，讲唔切咧就再重温嘅时候再写啦。第一种咧就系生于每一年嘅春天，二月十九到五月 四号啊，咁啊，美仪呢个咧就因为佢系木多啊，所以呢个叫卧金命。 卧金命系啦， 卧金命。咁啊，卧金命嘅，我哋先讲卧金命先啦。咁啊，卧金命嘅意思咧，就即系话你嘅小朋友咧，佢本身系木多，木多佢唔够金啦。咁佢入去市场嘅时间咧，如果补翻啲金俾佢咧，佢读书就会叻啲啦，即系咁嘅意思。咁乜嘢叫金咧？两位啊，咩叫金咧？ 白色， 白色咯，系咪？ 白色就系金。咁金色嘅衫系金啦，当然如果你揾到件衫系金色嘅就不得了啦。 登台咁， 嗱咁啊，边个指你啦？如果你有朋友最近去咗日本，你咧就叫佢去日本嘅化妆品嘅公司里边咧买一个金嘅面膜。 哦， 香港都有。 香港都有。 香港都有。香港面膜有有有有。 日本 香港有有有。 系 系系系系。 有啦。咁咧就用个金嘅面膜敷咗先嘅考试，咁呢个系保金啦， 靓添啦，直情 靓女啦， 阳光焕发 啊！咁跟住你去周乜乜嗰啲咧，买啲金链俾个男主，系咯，保金啦，系咪？咁第三样嘢呢样嘢最紧要啦，因为金通常系同鸡有关，海南鸡饭啦， 食咁鸡汤啦， 鸡汤啦， 系鸡精啦， 鸡精啊，嗰只乜乜排鸡精咧， 系啊， 系佢好多款噶嘛，你买嗰只。是白色盒嗰隻，有少少绿色、白色盒为主。 系 咁咧，有虫草嘅更好。咁嗰隻鸡精咧，就一定系补脑，而且咧令到佢你呢个卧金命嘅小朋友咧，系突然间生晒啦。咁当然带个金标入去啦。咁仲有一个秘诀嘅咧，就饮牛奶。 牛奶都系 啊，牛奶原来好金嘅。牛奶好金咧，原来嗰个益乜多又 系 好金。 系 哦， 所以咧益乜多咧就系补肠嘅，肠系金嚟嘅。所以全部一物相成咧，系买嗰只乜乜多咧。同埋又买嗰啲咩鸡精咧， 系 其实就系等于风水，亦系等于卧金命嘅扭转乾坤嘅文昌法。咁通常嚟讲，譬如话你入去市场之前咧，咁你要金嘅咧，最好系乜嘢咧？哎，呢个绝招嚟啦，一定俾你入嘅。 乜嘢？ 点解咧？去嗰啲咩711嗰啲铺头啦，你咧就去买嗰只干冰啊，嗰只干冰咧系已经系包住晒，系唔会漏出嚟嘅。咁直成咧就拆嗰个干冰咧，摆咗喺个书包里边。 咪冇烟咯， 唔会冇烟噶，佢直情包晒噶，佢直唔会冇烟噶，佢直情系包晒里边嗰个干冰系唔会走出嚟嘅， 系重咗少少， 有噶，你去揾啦。咁咧嗰个干冰咧本身咧就系金啦嘛，咁所以你谂下几好咧，系咪先？咁当然你话佢下昼又考试，朝头早先去溜冰一下， 溜冰 啊又得啫， 去溜冰场溜下冰先，溜完冰跟住食翻个雪糕雪片， 饮杯牛奶， 饮杯牛奶， 跟住鸡饭， 系啦，咁跟住啊入去市场嘅时间饮嗰杯嘢， 系啊， 跟住一攞支笔出嚟嘅时候，嗰支笔嘅笔塔系金色嘅， 哇， 金笔。 换咗里面嗰个要换返个蓝色或者黑色笔咪得囉。揸支金色嘅笔嚟考试。咁所以啲老师而家巡呢个市场。 乜金都补晒啦。 见到个学生揸住啲金笔呢，你就知道你係。 李君明嘅 fans。 跟住你话我都系。 仲有干冰添。 係呀係呀係呀。 咁第二个啦，大家心急啦。 冇乜嘢。 就系喺五月五号到八月七号出世嘅。 係呀，即 系 河水啦，係啦。 即系呢段时间啦。就叫卧水命啦，卧水命即系话咧，你嗱呢个卧水命嘅人读书通常渣啲噶，因为佢生于夏天嘛，夏天 嘅 人通常系多火，多火人咧通常混沌啲，而且咧有一样嘢系非常之唔公平嘅，就 系 全世界嘅考试咧都系喺夏天度考， 系啊系啊系啊， 系， 咁咪真系唔公平， 火人面对火月，你更加混沌咯， 移民去南部， 咁咪真系唔公平咯。 新西兰同埋澳洲唔系啊， 所以咧我成日都想， 澳洲咪系火咯， 我成日都想即系要投一票，就系话只要系五月五号到八月出 投票 嘅人， 申请喺冬天先至考试， 系全部唔使考试都俾个 A 佢啦。因为点解咧？你全部用咗错误嘅日期， 阴公嘅啫， 系俾佢考咁，所以佢一定考得唔好。 命运， 所以五月五到八月七号出世嘅人而考试考得好咧，嗰啲人真系叻上加叻， 天才嚟嘅系咪？ 其实应该考唔好嘅。咁翻嚟同大家 拆解下啦， 饮杯水先，饮杯水先。 一地两检符唔符合基本法呢？一带一路又同基本法有冇关系呢？既然咁多问题未清楚，香港人系时候补下习啦。 由香港潮属社团总会、香港佛山社团总会、香港广东社团总会、香港福建社团联会、香港五一青年总会全力推介嘅基本法补习社，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00 ，DBC 数码一台旗舰台，早晨八达通节目时段内有杨振耀同梁美芬博士做你嘅补习天王。 喺刘回家嘅乐趣园时段，佢哋曾经出现过。 大家好，我系 Amanda 李慧敏。 你好啊，我系 Andy 周国贤。 我系 Suki 钟舒淇。 你好，我系 Alfred 许廷铿。 大家好，我系 Jenny 若曦。 你好，我系 JW 黄浩然。 你好，我系 Rinky 韦宇森。 你好，我系 Fred 郑俊文。 Hello， 大家好，我系丁月阿丁。 我系 Kim Man 黄建文。 你好，我系 Janice 严逸格。 我哋系 Sis 乐印姊妹。你而家听紧嘅系乐回家。 仲有嚟自海外嘅佢哋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ino 林小培。 我是 Sam 李圣杰。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戴琳。 大家好，我是韩红。 大家好，我系许诺。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到九点 ，DBC 一台旗舰台，欢迎你嚟到乐回家。嚟紧嘅乐趣园嘉宾又有边个？到时听实直播你就知噶啦。 只需要叹一杯茶嘅时间，就可以帮助别人。举手之劳，何乐而不为？捐一次血，可以拯救至少三个病人的生命。 我是吴彦祖，捐血救人话咁易，帮人一生我愿意。 无偿捐血，定期捐血，捐血事关重要。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查询热线2710-1234。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头先咧讲到咧，即系个饿水命啦。师傅话系啊，系惨啲噶啦，唔公平，咁都帮帮手啦，改变唔到个教育制度噶嘛，有咩可以帮助佢哋考好啲啊？ 嗱，五月五号到八月七号咧，就西历出世人咧就饿水命咧，饿水命嘅人嘅考试咧就坎坷到不得了噶，因为咧通常咧。夏天咧就考试噶嘛，咁佢哋又夏天出世咧，就忌火叫到七彩咧。佢仲有一样嘅坎坷就系咧，佢迟到咧，佢赶搭的士咧，你不如唔好搭啦，因为的士就系火嚟嘅、 啊。 所以原来饿水命嘅人要坐地铁嘅，地铁系金水嚟噶。 我搭船都得， 搭船 啦。 系咁，你有咩办法可以即系好多水咁样俾佢去可以去现场咧？咁最好就喺市场隔篱有个厕所俾佢冲一个凉啊，洗个头咁点啦，系咪？ 游完水先去咧， 但系冇可能。个秘密嘅方法就系你所讲啦，游咗水先考试。 系 咁，你知咁频扑系咪啊？咁但系其实原来系好有功劳嘅、好过你去继续踎一个钟，不如你就游水算啦。 系 呢个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咧，其实水咧就系喺个医药上面嚟讲咧，就系呢一个云耳系好水噶嘛。 哦，云耳啊， 即系我哋食啱啱掹嗰只云耳咧，嗰啲系好水嘅。咁咧芝麻糊好水噶。 芝麻糊， 芝麻糊原来食咗之后咧，嗰、那个老师一见到你系中意噶。 哦， 所以如果你系口试嘅，即考口试嘅咧，你饿水命嘅人咧，食碗芝麻糊先至有口试咧、 哦， 你包你得 嘅。人缘特别好嘅， 人缘特别好。咁、其实咧，就花生糖基本上咧、都系一种系令到人中意你嘅一种神秘食物嚟嘅。所以其实你无论边个饿命，就算饿木、饿火、饿水咧， 都啱食。 其实花生糖都啱食嘅， 全部都啱嘅。 所以其实你买定花生糖就两款，如果佢本身系饿水嘅咧、就芝麻花生糖。 哦，系、 如果其他嗰啲咧，就其他花生糖。 花生糖算啦。 花生糖差唔多系一个最劲嘅一样嘢嚟，不但只旺桃花咧，系旺人缘同埋旺老公缘。特别系乜嘢咧？系如果你系第一次相睇嗰啲咧，你一定咧食咗花生糖先要食咧。 即系嗒住嚿糖， 但系唔好嗒住嚿糖去食，佢就未必靓啦。食咗先。好啦，咁饿水嗰啲小朋友咧，当然咧最好就系话。啊！要冲凉啦，要 游水啦， 食 芝麻糊啦， 食芝麻糊啦， 搭地铁啦。 而水嘅嘢通常嚟讲都系代表饮多啲水嘅。咁、但系你记住咧，就要饮西方嘅水。 西方嘅水， 西方嘅水咧就而家坊间有一只法国嘅水。咁嗰只水咧就非常之啱饿水命嘅。啊，E 字头嗰个咧。咁、咧你就饮嗰个水咧，嗰、个水咧就特别帮助得多嘅。咁、当然，如果你神来之笔，你话我要饮俄罗斯嘅水，咁你就巴闭啦。 非 濟 水味，你 揾 到嘅話 咪叻 咯。 有俄羅斯嘅礦泉水， 要揾下，要揾下。 不過如果你揾到北海道啊嗰啲， 都唔錯啦，係啦，呢個好。 所以你去嗰個咩 City 乜乜咩掃把嗰度去揾下咧， 超級城市啦， 可能揾到。咁水當然咧就係神秘武器，噔噔噔噔，係就係食魚生。 哦， 食鱼生系饿水命嘅人 必食嘅， 必食嘅。个理由因为佢生于夏天咧，五月到八月都好奇怪，佢个胃都会热嘅。佢会一种奇怪嘅杀菌功能嘅，食极鱼生都唔会生虫嘅。所以饿水命嘅人咧，直情系要食鱼生， 三文鱼得噶啦，唔使复杂噶。 系 食鱼生就系最容易医治饿水命噶。 嗯， 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嗰只乜箭牌香口胶啦， 香口胶都得。 香口胶呢一食落去嘅时间咧，你就会生津啊嘛，生津系咪有水啊？ 哦， 啊咁当然你 不嬲都唔食咯， 我唔中意。 你两个水多，你两个都唔食， 唔中意食噶。 哎，咁啊又准啦吓，咁所以你两个因为你系饿火噶嘛，所以你唔系饿水。 嗯， 咁所以换句说嚟讲咧，饿水命嘅人咧，亦即系五月五号到八月七号嘅。小朋友或者读书的小朋友呢、 嗯、 留意啦，咁你哋呢就最好呢就係去到市场嘅时候点样为自己增加啲水呢，如果能够准许你喺个袋里面攞樽水出嚟摆喺你嘅脚侧边，或者准你饮啖水呢，咁、 嗯、 你就发啦。唔、嗯、知得唔得，因为我好耐冇考嘅事，我唔知而家。 如果唔系嘅话，市场入市场前 紧张到点啊。但係弊啦，饮得多水呢就係尿急。 係喎、哦、要少少喎、 哦。尿急咁点算啊， 咁就要屙㗎。 你考紧试喎，你考紧试俾 举手都得嘅，不过系嘥时间啫。 咁我会教佢用一个字叫忍字啦，因为点解屙咗尿嘅就冇水啦嘛。除非你屙咗之后你又饮翻啦， 即系储住啖水。 但系我哋而家唔系叫啲人去忍尿忍到病啊， 即系 倾向于。嗰样嘢， 即考试最关键嗰几个钟头啫， 系啦， 系啦，咁呢个咧就叫做饿水啦。 嗯， 咁啊，跟住咧就八月八到十一月七号出世， 八月八， 犀利，八月八到十一月七，呢个咧就叫金啊，即金好多嘅人， 系 金好多嘅人咧，通常嚟讲都系读书考试都系通明啲嘅 ，OK 啲嘅，佢就饿木唔够木嘅啫，唔够木就好简单嘅，就系考试嗰段时间咧就留须留发，唔好剪头发。因为喺我哋身上边嘅毛发就系木嚟嘅， 嗯、 所以八月八号到十一月八号出世嘅人咧，基本上系唔需要剃须同埋唔需要理发嘅。 哦， 但系唔系唔代表洗头喎。 系 ，OK， 但系嘅木越多越好。咁即系话咧，如果佢毛发越旺盛咧越好啦。 指甲 咁而家嘅考试制度冇制止话学生唔准人哋留须噶嘛？咁我系留须咁得唔得啫？ 我真系唔知呢、啊這 个。我譬如中学嗰啲小朋友啲好多须噶啦，咁咪乜要剃啫？咁系咪一定要剪晒短头发去先？ 诶、女仔可以扎喺边咯， 嗯嗯， 长头发得唔得？ 得，但系一定要扎起， 要扎起嘅， 要扎起嘅，系咪啊？嗯，所有名校都要扎起头发。 嗱、嗯，呢啲你哋熟过我啦， 嗯， 吓、啊，咁佢由于饿木咧，就基本上咧就食咗个沙律先至去市场啦， 食沙律啦， 系、 啊、 呢个当然啦，系咪、啊、木最劲嘅嘢系青瓜。 嗯， 所以其实你买几条青瓜俾佢喺度， 你咬啦，系咯，当零食咁食。 咁啊，特别休息嘅时间又攞支青瓜就，咁样，咁你食咗青瓜之后又再考试，呢个饿木命就掂紧啦。 嗯， 咁以前古时就唔系啊，古时揸支蔗嘅，揸支蔗去市场度嚼完支蔗先至去考状元，你明唔明啊？ 系 呢个就 系 饿木命，甚至攞埋嗰支蔗入去市场添啊， 驮住支蔗入去。 咁当然有个学生好奸啦，奸咗就我整亲只脚，我要攞个拐杖揸。住碟木食药去，你明唔明？咁呢个当然就唔好啦，呢、這个就周星驰拍电影嗰时先用啦，系咪先？嗰个咪《逃学威龙》嗰时先用啦。咁你而家唔好搞笑到你啊！听咗李居明话之后，你饿木唔够木，你卒之系扮，但系你扮脚出事，咁你都系冇咗木啦。 咪扮绅士咯，绅士有支嘢咁样怼下怼下 嘅。系啦，咁木啊，其实花草树木咁样啦吓。咁、当然，如果你话幸福到你入嗰个市场啱啱嗰度有几棵花，你坐正个位。喺正嗰棵花隔篱，你又卧木嘅，咁、哦、你又掂晒啦，系咪先？ 即系花对卧木嘅人好紧要咯。 系啦，咁其实即系当然系代表所有嘅木嘅嘢啊，我卧木啊嘛，卧木其实木咧就系两样嘢噶，就系老虎同埋兔仔。 系 咁，所以其实佢嗰支笔如果系乜兔牌啊， 嗯、 或者有只Hello Kitty 啊，或者有只猫啊。咁嘅图案都会帮助佢喎。咁而家考试嘅制度呢冇话唔准你支笔系 Hello Kitty 或者系整只老虎头喺度。 咁多次你话唔俾。 咁所以基本上卧木嘅人呢嗰支笔呢上面呢就应该插咗一个老虎头或者一个兔头。卧水嗰个呢就应该系摆只老鼠头。 老鼠。 或者系米奇老鼠。你明唔明呀？咁卧金嗰个呢就应该一只鸡。或者系一只鸡。咁你一只马骝。嘅图案 系 吉住喺个笔嘅头， 嗯， 哇呢一招劲啦， 文具易搞啦， 今年一考试嘅时候，啲老师一睇嗰个人嗰支笔个笔头就知道， 动物园咁咯， 跟住又问啦，你系李居明 fans 啊， 系啊，面心超齐晒， 跟住个老师话我都系，跟住俾件衫去睇下，你 Hello Kitty 咁样，好啦，咁呢个咧就系头先我哋想讲 饿木 啦，咁啊最后呢个饿火命啦嘛，就十一月八号到二月十八号左右出世嘅。嘅朋友，咁、你哋饿火咧，就第一 恭喜你啦，因为所有嘅考试特别系会考呢、多数都系喺五月五号之后考嘅、所以代表住呢其实你得天独厚、其实你系比普通小朋友呢系赢多咗十分以上㗎。 赢在起跑线啦、已经。 咁当然啦，卧火人好简单啦，你入去市场嘅时候你袋四支辣四支辣椒喺个袋度咪得囉。 辣椒 冇人俾你袋辣椒㗎嘛。 咁细条都冇人知啦。 咁当然你考到嗰度唔掂嘅时间你可唔可以掹支辣椒出嚟咬喺个口度食得唔得？俾唔俾？ 唔知， 唔俾嘅， 唔俾食嘢嘅， 应该唔可以嘅， 应该唔得啦。 袋住咯，摸下佢都 OK 嘅。 咁其实如果点支蜡烛一样系非常之有用，所以考下唔掂攞支蜡烛出嚟点一点，咁然后即系俾唔俾咧咁。咁其实你袋个打火机都得啦， 打火机定唔得？ 唔得， 打火机一定唔得、 啊，咁啊唔掂。 电筒我唔得， 打火机唔得，电筒得唔得？电芯得唔得？ 电芯得， 系咯。 我排满电芯喺个肚脐嗰度。 咁你唔好俾差人见到，吓佢惊你炸。 排晒啲电芯， 我惊俾人问话。 系啊， 排晒啲电芯喺个肚嗰个位置嗰度。咁啊，呢个卧火。咁啊，卧火当然咧就即系代表住佢要红色嘅嘢啦。 系 咁，当然你嗰日染晒红色嘅头去考试系得嘅。 红色嘅底裤得唔得啊？ 呢啲冇人管到你，梗得啦。 但系红色框眼镜， 因为红色头发一定唔得噶啦。 系 红色眼镜得啦，红色内衣裤一定得啦。 但系红色帽得唔得啊，师傅？ 俾唔俾考试？ 如果系公开试嘅话，可以戴帽系咪？ 唔得噶，唔知我真系唔知呢、這个。嗯咁但系唔系简单啲嘛？红色内衣裤你咪一定得咯？你做咩要？ 系总之嗰日咧，如果太阳出太阳嗰日，你考试咪掂咯？ 晒入去啦！ 所以饿水命啲人咧，好命嘅人咧，一考试嗰日咧，落倾盆大雨，佢就知道掂啦。 系啊， 你明唔明啊？点知黄雨唔使翻喎？哎，又 死啦！ 翻嚟继续讲。 系啊。 DBC 数码一台暨南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非常听，笑飞。 也问也舞全新环节隆重登场。星期一四点半到五点，执好行李，准备运动世界无距离。数据用运动体育带你去旅行，游进世界神秘地方。去完旅行，仲有音波功，音乐球迷 Orton 为你呈现足球音乐故事。勇耳仔去睇波，每周都有足球歌。DBC 数码二台 Me Too 也文也武，盛大起飞，只此一家，绝无分店。 世界随意门。 喂，丹麦竟然有个真人图书馆啊！你系可以借个人，系医生、教徒或者小朋友，会有30分钟嘅时间去听个真人嘅故仔，或者去同佢哋倾偈，问佢哋问题。成件事就好似有个识喐识讲识好多嘢嘅百科全书啊！等我又去借个靓仔翻嚟同我倾偈先。DBC 数码二台 Me Too 非常班房，逢星期一下午五点半至六点，世界随意门，同你分享世界各地趣事特别事。 投资路上要带头冲线，起步最关键。 每朝早由重量级嘉宾领跑，包括资深银行家刘志杰、铺主徐灿杰、股评人王伟康、技术派高手高辉，同大家拆解环球财金大局，洞悉市场焦点。 在港股开市前一个钟，一起热下身，未起跑已经走到最前。 DBC 数码三台财经台，每逢港股交易日早上8:30至9:30，有我陈正心联同 赵海珠以及星级嘉宾带你赢在起跑线。 眉头眼角终于 我 广播，你而家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大家好，我系 Janice 慧兰。